间六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一年前，我们生如夏花，为梦想努力前行。如今，我们一岁了，创造九八二。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免费领取缤纷礼物。6月26日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，聆听青春，见证未来。忠诚、勇敢、逆转、胜利， 我的天哪，进了！ 6月14号到7月15号，几十所高校，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 全频可视化电台，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。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加入982游戏世界杯，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。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。 恭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2 兆赫 AM92 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命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曲。 你好982，这个五一假期我去了草莓音乐节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去草莓，不过可能我以后不会再去第二次了，因为现场的秩序真的特别混乱，而且交通也非常的拥堵。但是我觉得这次去草莓还是非常值得的，因为我终于见到了好久没见的朋友，而且终于见到了我的爱豆。那我的爱豆是野田洋次郎，他们乐队去年来过上海，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我当时没能去成，没想到有朝一日他们真的会来北京。而且听说这个夏天他们整个乐队还会再来开演唱会，并且还是在我生日的那天，所以我的心愿呢就是我能够抢到他们演唱会的那场的票，然后算是送自己一个有生以来最好的生日礼物吧。

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，我静静地尝一口，味道香浓地说，不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我静静地尝一口，你说的爱我，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。我静静地尝一口，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 我想要直升机，却只能叠飞机。我想去意大利，却在北京郊区。我想要吃鲍鱼，却只能吃炒饼。我想要，想要，要要。 长得帅也没用，感觉在外太空，会写歌也没用。

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你在何方，眼看天亮。都怪这夜 孩子口中的为什么，其实只要一个答案，就是陪伴。

个细胞的爱为你打开，来把你宠坏。都会为你带来我全部的爱，想在你软弱的时候守护你左右，想唱着给你的温柔 Never let you go， 想就牵着你的手当我们的梦中梦游，想每个前行从此以后为你的战斗 I am walking。 总是有恃无恐，我宁愿选择。

思考，我

初夏射精，梦境的思绪在陆地充满年轻，美好是因为克服美好的恐惧，美好是因为无视美好的失去。 从开始到现在，把自己

机场，难忘雄安城。